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很暖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7.6，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诵读小站，我是静乔。今天早读北京城这个单元，由我来为大家分享一则和北京历史文化相关的小知识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，北新桥下真的曾经有龙吗？北新桥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北部，它虽然名叫桥，但并没有桥，更没有桥翅。关于北新桥，在民间一直流传着一个神秘的传说。相传北新桥下有个海眼，桥旁有座庙，庙里有口井，井里锁着一条龙。北新桥就是为了镇住海眼，锁住这条龙而修建的。为什么这座桥要叫做北新桥而不叫北旧桥呢？原来这条龙是苦海幽州的老龙王，盘踞在北京不知多少年了。后来朱棣修建北京城占了他的地盘，他一生气就在这个海眼处翻腾发起大水来。名将姚广孝在岳飞岳老爷的帮助下制服了龙王，并把他用大锁链锁在了北京桥的海眼里。姚广孝又在井旁修了一座桥，盖在了海眼上。因为桥下没有水眼，所以桥也没有修桥翅，是座无翅桥。之后姚广孝又在井旁修了一座金钟庙，也就是镇海寺。被困住的龙王问姚广孝自己何时能出来，姚说等桥变旧了就可以出来了。老龙王心想，桥旧了还不容易，没几年就可以了。可没想到姚广孝给桥取名为北新桥，如此一来桥总也救不了，老龙王也就再也出不来，也不会发水了。这就是北新桥名字的由来。以上就是今天早读北京城的内容。查看早读日历，请在诵读小站的微信号当中回复531三个数字就可以看到了。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、北京阅读季、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。 出行好伴侣，876路况信息。 人行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，同仁老酒，当阿胶遇上黄酒，健康养生更长久。同仁老酒， 车险同仁保，爱车放心开。车辆抛锚、趴窝、轮胎爆裂、电瓶没电、坠入深沟，别担心，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，我们随时待命，为您服务。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。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。目前京承高速进京方向来广营桥到望河桥车辆行驶缓慢，东五环小交亭桥到平房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。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遍。娱乐72遍。 上了墙，燕子飞上了墙， 小花抢住配成双，天蓬石榴和鱼缸， 最爱白雪白骨长，三月开四花卷，车上家里 有 乐七十二遍， 好忘记 白天晚上 Showtime!

北京茶博会免费品原产地名茶，赏精美茶器具，看明星茶艺师，还有权威专家现场鉴宝。六月一日至四日，三元桥老国展免费入场，喝好茶，精美茶里大放送。 时代品牌回馈十亿信赖，六月八日至六月十八日，海尔集团携海尔、卡萨帝统帅三大品牌，为您提供衣食住娱等一系列美好生活解决方案。详情莅临各家电卖场、海尔专柜及海尔专卖店。 荣威 RX8 全领域大基座治疗。